才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 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姜育恒翻唱的一首老歌，叫做《再回首》，由陈乐融作词，卢冠廷作曲，收录在他1989年所发行的专辑《多年以后再回首》。可能会有很多朋友被我说懵了，这首歌是姜育恒翻唱的，是原唱苏芮。最初这首歌没有普通话，只有广东话，而且广东话的歌名还不叫《再回首》，叫做《凭着爱》，是洪金宝当年拍摄的电影《群龙戏凤》的主题曲。凭借这首歌曲，苏芮在当年还获得了不少奖项。后来这部电影在台湾地区上映的时候，苏芮又演唱了同曲但不同词的普通话版本《再回首》。可是当时苏芮和他的唱片公司飞碟唱片合约将满，是没有发片的计划，所以唱片公司不太重视这首歌曲，只是收录在一张合集当中，1989年底所发行的那张精选专辑叫做《经典》。我身边有朋友说，这首歌曲平静微黄的质感和苏芮高亢嘹亮的嗓音是找不到一个平衡点，所以苏芮最初唱没有唱火。而他的创作者卢冠廷也曾经演唱过这首歌曲，但是总感觉好像姜育恒他的那份沧桑沙哑的嗓音才可以把这首歌的意境表达到位。而我个人觉得这首歌姜育恒的这个版本之所以会这么火，这么深入人心，是因为1991年央视的春晚上姜育恒演唱这首歌的缘故吧。好了，这首歌的情绪比较低落，我们来听一首欢快一点的歌，张行所演唱的《迟到》。 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带来了我的烦恼。我的心中早已有个他，哦，他比你先到。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带来了我的烦恼。我的心中早已有个他，哦，他比你先到。美丽又大方。 张行所演唱的《迟到》这首歌曲，旋律极为简单，但是歌词却朗朗上口，是早期的台湾校园民谣。这首歌曲出自于70年代的音乐教父陈彼得之手。我的印象当中，这首歌的原唱应该是邓丽君，亦或是刘文正。那个时候我太小，所以实在记不住到底谁首唱的。我们大家比较熟悉这首歌，原因就是因为当年1984年张行的翻唱。他在1984年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叫做《成功的路不止一条》，便翻唱了这首歌曲，而且作为专辑的主打歌曲发行。那张专辑多么火爆，告诉各位，2个月这张专辑销量突破350万盒，是不是很多现在的歌手听了之后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这样的销量成为了中国流行歌曲个人专辑发行量突破100万大关的第一人，而这个记录直到今天仍然没有被人超越。我们前面提到了70年代的音乐教父陈彼得，可能对于很多年轻的朋友不熟悉。简单说几首他的代表作，《一剪梅》，还有刚刚我们听到的《迟到》，还有《阿里巴巴》，《骊山痴情花》等等，都是出自于他的创作。现在70多岁的他，时常神采奕奕地出现在大家的面前。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2010年，他参加湖南卫视的《天天向上》。今年好像出现的机会更多。前一段时间《中国好声音》，他当一个怎么说是盲选的这个学员，演唱了《Remember Me》。遗憾的是没有一个老师为他转身，但是最后大家都起立向他致敬。还有就是3月，他还参加了央视的综艺节目《经典有流传》，演绎了南宋诗人辛弃疾的《沁园元夕》，相当精彩的一种演绎，仿佛你真的可以看到诗人的那种风采。这个时间就想跟你一起来分享这首《沁园元夕》。 若风也繁花千树，更坠落心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风萧声动，旅途光转，夜雨隆隆，花儿谢，黄金缕，小雨隐隐，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繁花千树，更坠落心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风萧声动，旅途光转，夜雨金缕，

六十年代是由陈蝶衣填上了中文歌词，最早首唱是1960年静婷，当时的歌星，后来唱的人就多了，刘文正、邓丽君、凤飞飞、庾澄庆、张国荣、韩宝仪、黄小琥，再到李宇春。我觉得在所有的翻唱版本当中最火的当属李宇春，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代人都是看着超女比赛过来的，好像李宇春在那场比赛当中不止一次演唱这首歌，而且李宇春演唱这首歌的版本还不太一样，有的是很欢快的舞曲，有的就是比较安静的，甚至有点忧伤的那种思念。好了，想要在这时间继续回来跟你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该，常常后悔没有把你留下来，为什么明明相爱到最后还是要分开，是否我们总是徘徊在心门之外，谁知道又和你相遇在人海，命运如此安排总叫人无奈，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只是好像少了一个人存在，而我渐渐明白你仍然是我不变的关怀，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当懂得珍惜以后回来，却不知那份爱会不会还在，已经桑田沧海，是否还有勇气去爱？

前，就在我眼前。 听到的是萧煌奇所演唱的《你是我的眼》。早年萧煌奇自组了一个视障音乐团体，叫做全方位乐团，而且在2002年发行了首张同名专辑，就叫做《你是我的眼》。这首歌曲描写的就是他们的世界当中，他们一路走来的心情。我早在2009年、2010年有接触过几次萧煌奇，我接触完了之后，才终于明白，在他的歌声当中，虽然有忧伤，但不悲伤。为什么？因为他给我整个人的感觉是充满着阳光的，总是积极向上的，而且非常好沟通，很亲切。在当年，他凭借着这首歌曲就席卷了各大音乐奖项，而我觉得内地的听众熟悉他，可能是因为2007年的一场选秀比赛《超级星光大道》，对林宥嘉在现场翻唱的那个版本，在当年也火极一时。从低吟到呐喊，林宥嘉在比赛的时候可以说是拿捏的游刃有余，而且后来很多人在看完了那场比赛之后去 KTV， 这首歌曲也成了必点的曲目。但说实话，我更喜欢萧煌奇自己的版本。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林宥嘉也好，其他歌手翻唱也好，都觉得用力过猛，只有萧煌奇唱的相对来说是比较温和的。想在这时间继续跟您一起来分享林宥嘉的这首《成全》。 成全了我

是田馥甄所演唱的《你就不要想起我》。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想到的是什么？可能会有很多朋友说啊，想到是田馥甄上次演唱会现场的表达，而我听到的是一种失恋的状况，一种不太舍得放手的一种爱情的状况。你在歌里仿佛可以看到两个场景，一对情侣开心快乐的回忆，还有分开之后的那个男生倔强的毅然决然地选择去外地，他想换一个环境，或许能够忘掉自己应该忘掉的人。可是他发现到了外地之后，那份思念更加的折磨着他。所以总体来说，这是一首比较伤感的情歌。即便田馥甄在演唱的时候表达的没有那么疼痛，可是仿佛你在听的时候，如果你能够融入其中的话，你还是觉得蛮疼的。对于田馥甄本人自己来说，这也是一首非常特别的情歌。他曾经坦言说，这首歌是继他的《寂寞寂寞就好》《你还是要幸福你太猖狂》的一种延续，也好像是自己曾经经历过的一种感情阶段。就是你在面对失恋的时候，可能有率性的从容，当然也会经历不甘，甚至即便不甘也愿意一个人，哪怕躲在角落里去哭泣，然后自己舔舐伤口，也要坚持去分手，甚至在第二天出来的时候还会面带笑容的祝福对方要幸福。我觉得田馥甄很多失恋情歌里面都有这种倔强的影子，或许跟歌者的性格有一点点相似吧。好，我们来听一首相对来说要好一点情绪的歌，这是毛不易所演唱的《牧马城市》。 心中是骏马和猎场，最了不起的脆弱迷惘不过就这样。天外有天有无常，山外有山有他乡，跌了撞了心还是会老地方。有离于城市的同样，错过了心爱的姑娘，宣告世界的那个理想已不知去向，为所欲为是轻狂，防不胜防是悲伤，后来再把成熟当偏方。当所有想的说的要的爱的都记在心脏，行李箱里装不下我想去的这来的去的给的欠的算一种褒奖，风吹草低见惆怅，抬头至少还有光。和楼房心中是骏马和猎场，最了不起的脆弱迷惘不过就这样。天外有天有无常，山外有山有他乡，跌了撞了心还是会老地方。有离于城市的同样，错过了心爱的姑娘，宣告世界的那个理想已不知去向，为所欲为是轻狂，防不胜防是悲伤，后来再把成熟当偏方。当所有想的说的 有个人成为你的远方。 这是毛不易所演唱的《牧马城市》。在这首歌曲的简介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就一句话，听男孩倾吐男人一生，毛不易献唱老男孩片尾曲《牧马城市》。我觉得他不单单是一个男孩在倾诉男人的一生，今天我们就在这里听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唱的是每一个独自闯荡身披英雄主义情怀的少年自己的故事。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也在这座城市当中为梦想打拼，但愿你在累的时候都可以想到我们的这档节目，可以让自己放松。当然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在寻梦的路上可以顺利一点，希望你早日梦想成真。节目最后选择的歌曲来自于蔡健雅所演唱的 Beautiful Love。 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看住时间，别让它再流浪，从前我太适应悲伤，你的出现在无意中却深深撼动我，一起走着没说什么，心是满足的，这个世界随时都要崩塌，我没有其他的愿望。假如明天将消失了，趁现在我爱着，只想记得被你抱着温热的感受。 Love's beautiful,直到